还有曹宝路的单弦儿、马三立的单口相声等，节目都十分精彩。晚餐以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名义宴请所有到会人员，在院子里搭起大圆桌，没有椅子就站着吃。饭菜虽很简单，那也比学校食堂丰富多了，茶足饭饱。傍晚时分，同学们列队集合，集体步行到长安大戏院观摩演出。谁知七月的天气风云善变，刚过长安街的三座门，骤然刮起了狂风，霎时间倾盆大雨直泻而下，同学们都毫无遮掩，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。因为身上穿的是土法染色的粗布校服，不是活性染料，一经雨淋，浑身上下流着灰绿色的雨水，头上戴着的帽子也软软地趴了下来，满脸流淌着的也是灰绿色的雨水，真像个小鬼脸。大家并不以为苦，都相视而笑起来。到了长安大戏院，雨也停了，可是衣服还是湿的，只能用身上的热气把衣服烘干。晚上演出的剧目是三个折子戏，梅兰芳演出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韩世昌演出昆曲《费贞娥刺火》，李桂云演出河北梆子《孔雀东南飞》。这三个不同剧种的艺术大师演出的十分精彩，同学们又列队步行回到学校，这一整天很辛苦，相反谁也不觉得累。回到学校已经是凌晨零点之后了，可是谁都不想睡觉，兴奋的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着，这更增加了大家学习的动力，对于未来充满希望，感觉前途似锦，无限美好。这是当时在校学习的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情，周旭也不例外，他充满对文艺工作者的激情和幻想。毕业后，周旭被分配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。他刚调到二团的时候，分配到舞台工作队的灯光组做一名电工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，起因在华北大学上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宿舍的电灯坏了，怎么开都不亮，灯泡坏了吗？电线老化了吗？还是开关接触不良了？朱旭都没有弄明白，他凭着自己一时的热情，胆子大，经过他七捅八捅的，电灯居然亮了。于是在众人欢呼中，朱旭被认为是懂电的行家，以至于被分配到二团的时候当了电工。1950年剧团排演《吃惊病》，这是一出独幕小戏，里面有两个美国大兵，一时演员队里还没有大个子的演员。导演夏纯发现灯光组里有个周旭，不但个子高，鼻梁也挺高，大眼睛大嘴巴，化上妆肯定像外国人。果然染上黄头发，画上蓝眼圈，再加上几个外国人的习惯动作，嘿嘿，真的很像。更重要的是，周旭凭着自己的感性知识，找到人物的自我感觉，掌握着语言中的内在幽默，创造出了一个有特点的人物形象。在剧本里，这个人物只是有几句台词的群众，没想到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都让他演得引人注目，引起剧院各位领导的注意。1952年两团合并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时候，艺术干部有过一次大调整，演员是演出中的前哨兵，必须具备演员的基本条件才能做进一步专业培训。 经过严格的选择调整，精简掉了一大批人员，调往适合本人条件的工作岗位上去。朱旭就是这个时候从灯光组正式调整到了演员队伍里，这是他所热爱的事业。在新中国成立前，是朱旭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，而今天却实现了，成了他终身要为之奋斗的事业。他发愤图强，立志要做一名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，从此开始他专业演员的生活。他能顺利地走进艺术的领域，是祖国的解放给他带来的机遇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1952年，两团合并，首先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文艺整风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学习党的文艺方针路线，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、为人民服务的三位思想，定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、唯物论、辩证法及实践论、矛盾论等著作，学习国内外的政治形势，学习爱国主义思想，培养民族意识，要求每一位演员必须认识到，要做一个演员，首先要做一个好公民，否则就没有资格站在舞台上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记得建院初期，有一次焦菊隐先生复排龙须沟的群众戏，演员很多，整场戏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好，群众演员的意见很多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的，越说声音越大。助理导演金黎几次制止都没有制止住，戏无法进行排练。焦菊隐先生十分恼火，他拿起风雨衣就离开了排练厅。核心组的领导立刻做出决定，停止排戏，召开演职员的现场会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撤换了演员，在排戏的时候仍旧是这么多人，可是跟上午的情况截然两样。第二天上午没有排戏，组织大家学习《演员道德》这本小白皮书，阐明什么是演员的道德，让演员们认识到，只要演出就要对观众负责，端正创作态度，建立演出的整体观念，不为突出个人而影响整体，不把私心杂念带进排练和演出中，不在背后抨击同台表演的演员，不伤害同台演员创造的积极性。如违反职业道德，轻者受到批评，重者要受到严厉的处分。经过这次学习以后，排练进入正常轨道，安静而有序，排练的进度也快了。久而久之，演员都养成了习惯，只要进了排练厅，不是三五成群悄悄研究戏，就是相互对台词，或是个人默默思索和体验着角色，绝没有嘈杂和闲聊。后来就把小白皮书里的要求择其所要写进了规章制度里了，严格要求演员遵守一系列的规章制度。剧院十分重视演员的思想建设，把它放在首位，成立政治学习委员会，由专人负责演员的思想品质、职业道德的教育，成为演员的必修课，同时还进行演员的业务学习。朱旭既然正式成为职业演员，就要接受对职业演员的一系列专业技巧的培训。剧院要求艺术处研究每一位演员 在条件上的优缺点，针对缺点对症下药，帮助纠正，进行基本功的训练，根据具体人解决具体问题。朱旭参加演出成功的话剧、电影、电视剧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台词多，而且都是大段的独白，人们都称赞他的台词功夫深。可是谁知道朱旭有口吃的毛病，语言的障碍曾一度使他很苦恼，也曾经动摇过他做演员的信心。记得有一年，那还是解放初期，朱旭和戏剧学院话剧团的同伴们一起乘坐大卡车到街上去，在半路上正好碰见中学时候最要好的一位老同学。由于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老同学们都各奔东西，天各一方，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，谁也找不着谁。这意想不到的相逢使朱旭喜出望外，他急着想告诉老同学，要找他就到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来找。可是汽车一直不停地往前走，后边追车的人越拉越远，他心里非常着急。一着急，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个中字就怎么也说不出来了，憋得朱旭脸红脖子粗的，才喊出了一个字：等等等。汽车哪能等啊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开，后边的人也越来越追不上了，眼看着就快剩下一个人影了。朱旭更着急了，越着急越结巴，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上上中中央戏剧。这还没等说完呢，汽车已经拐弯了，连人影也看不见了。从此朱旭就和这位老同学失去了联系，这让他非常遗憾。朱旭很清楚自己首先要克服的是结巴，特别是话剧，在台词方面要求很严格，口齿清楚流利，那是最起码的要求。除了所创造的人物是口吃者，可以结巴地说台词以外，舞台上不允许出现结巴，我们管这叫做吃栗子。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，那算作事故，演员要做自我检讨的。朱旭知道一个演员要说好台词的重要性，而自己却偏偏有语言上的障碍。朱旭刚到戏组对台词的时候常出现结巴，心里又着急又难为情，很伤自尊。每到这种时候，他就认为自己不应该做演员，何必呢，实在是受罪呀。导演却认为朱旭不做演员那太可惜了，客观的反应又加强了朱旭的自信心。可是内心还是经常出现自我矛盾，要解决的唯一办法只有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改掉口吃。但是说着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。每逢害怕、着急、紧张，他就会出现结巴。为什么？朱旭经过冥思苦想，终于找到病根和解决的办法。首先，先正视自己的思想，解除心理上的障碍，然后再去探索台词的技巧。他细心观察，总结别人演出的经验，和自己通过舞台实践体会出台词的节奏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语言节奏是根据人物思想感情变化而产生的，节奏不同，台词的意思也会不同。朱旭的体会让我想起了一个例子，两个人谈话，甲对乙说，你是驴唇不对马嘴呀，意思是所答非所问。如果 结巴着说，就会变成了你是驴驴唇不对马嘴。由于中间结巴，这一停顿前半句就变成骂人是驴了，只有一口气把全句都说完，才能让人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并不是骂人，而是由于中间的停顿才产生了骂人的误会。特别是演喜剧，台词的节奏就更重要了，如果节奏不对，就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。喜剧台词的节奏要求100%的准确，不管慢了还是快了，只要在台词节奏上有一丝一毫的不准确，就不会有喜剧的效果，这是技巧上的问题。朱旭十分注意台词的研究，每当接到一个角色，他都会尽力去挖掘台词的真正意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潜台词。朱旭不仅研究自己的台词，同时也研究对方的台词。他谈自己的体会时说，不知道对方跟你说话的意思，又怎么知道应该回答对方的是什么呢？台词不是只看表面的字画，要了解字画的含义，潜台词才能懂得台词的真正意思。就是忘了或者说错了，也会按照你理解潜台词的意思编出来。虽然和表面的字画也许不一样，但是意思是对的，这样就做到心中有底，精神就会不紧张，自然而然的就能松弛下来，结巴的问题在舞台上也就消失了。为了进一步巩固已有的成绩，周旭又不断地琢磨着，为什么唱歌唱戏就不结巴呢？因为心理上没有压力，想唱就唱，唱好唱坏也没有关系，没有负担。唱的时候把自己掉进唱词唱腔里了，自然产生出了唱词里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和感情。朱旭就试着把这种感觉带到排戏当中去，尽自己的努力去理解角色的思想感情，拉近自己和角色的距离。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物语言的动作性、目的性和怎么做上，与角色融为一体。因此，台词变成了自己想要说的话，就可以直接从嘴里蹦出来，而不是背出来。当他摸索着，并掌握住了这些要领以后，朱旭在舞台上台词说得顺畅而漂亮。我认为朱旭在台词方面的技巧更多的是借鉴于说唱艺术。说唱艺术的特点是在唱中融进了道白，道白是夸大了音韵的四声来说话，这种技巧更适合运用到话剧台词里。朱旭并不是生搬硬套，是根据话剧的特点适当的加以改造，使之更加强台词的表现力。其实这些语言已经变成艺术语言，出现在舞台上，不管是用气还是音韵音量，都会比生活里要夸张。优差之分就在于夸张的痕迹是否明显与突出，台词的内涵意思是否清楚，是否准确地被表达出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朱旭克服了口吃，突破了表演上的最大的困难，而北京人艺也特别重视对演员基本功的训练。这些训练科目都有什么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